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刁民牛沙啊会2019之珠海团啦、啊，因为讲真咧，即系刁民牛沙啊会2019听闻都唔净止珠海团嘅，我仲会搞一个环江团啫嘛。但系节目出街就已经完咗啦，话声你听。嗱，因为个环江团咧，即系我要嗌啲朋友去玩啊嘛。有啲某啲朋友就唔想佢同你哋玩嘅。OK， 但系如果但系、這、呢个我呢啲朋友咧就会放我哋飞机嘅，佢放我哋飞机咧，咁我就会即刻出团。咁啊，咩？當然啦。而家聽咗節目想參加已經太遲啦。 嗯，過曬啦， 過曬啦。咁啊，都要講一講先，因為哎，我而家我發覺一樣好奇怪嘅，即係做節目嗰下嘢咧，我係諗住喺節目裏邊講，就 miss 咗。 嗯。 咁上次咧，我記得我未過生日會之前啦，我件事之前咧，我講，因為我覺得以前咧就講過一次，而家咧我又帶住咗個暖水壺。 嗯。 啲保温嗰啲咧， 系 就好細個嘅啫，嗰啲系160毫升嘅。 嗯， 咁啊，我嚟沖神山虎噶嘛， 啱啱好， 啱啱好啦，咁樣基本上佢有好處噶嘛，因為佢保温有成6個鐘頭嘅， 嗯， 有成6粒鐘嘅。咁如果譬如我好似呢次咁啊，珠海呢次咁啊，咁我自己就晨早，而家我點我就買定支水啊。4蚊支啫嘛，我就唔飲佢哋嗰啲洗頭水啦。嗱咁啊，買定水倒咗落個煲度煮滾佢先啦。咁跟住就大概係食飯之前咧，我落去大概約咗佢哋喺大堂食飯啫嘛。唔係約咗佢大堂等噶嘛。咁我就沖定啲神山虎啦。咁啊，大概我沖嘅時候應該5點鐘啦。啊，計條數啊。咁我沖完，咁啊我連攪都唔使攪，即係可以熬啊嘛。即係好似玩。嗰啲調酒師咁樣咧，咁啊熬靚搞都唔使搞啊嘛，咁啊好多運循噶，仲好過揾根搞嘅，基本上熬完之後，咁啊，但係我係到幾時先至飲神山虎咧？大概11點幾， 夜晚 嚇，食宵夜嘅時候， OK， 啊一食宵夜食完宵夜，我先記得醒起飲啊，即係你諗下，其實玩得幾開心啊，我由頭到尾都唔記得飲神山虎啊，咁食完宵夜埋單啦，咦係喎。我啲嘢未做喎，咁平啲白蘭飲啦，即係飲完先埋單嘅。咁啊，我由5點鐘可以沖到11點，嗰段時間有幾多鐘頭啊？ 六個咯， 九、十、十一、7個鐘頭。 六個啫。 六個啦，六個零鐘啊。我飲嗰時仲係唔可以話熱啦，仲係微暖嘅，都仲係暖添啊，唔係微暖添，仲係暖添啊。咁證明個保温效果 OK 嘅。我想講嘅就係咧，如果我哋有時帶定個樽去煲水咧，好方便，唔靜止啊。如果譬如我哋有我都試過一次嘅，但係嗰次就冇用到嘅。咁我有阿趕雞飯生日啦，咁趕雞飯佢有啲女，我以前啲都夠想好嚟噶嘛，咁我係唔排除有機會執劑噶嘛。但我又冇理由飲定神山虎啊，因為有機會真係冇得執劑㗎嘛。咁我可以點樣呢？我可以煲定水，入咗落去個壺度先，清水滾水。咁到時啦，如果譬如條女肯跟你啦，咪即刻倒啲神山虎落個樽度熬一熬佢，咪飲得囉。喂，即係你話我可以好到可以晨早預備定，即係有我就，譬如我去我唱 K， 實有嘅，我咪衝定咯。 咪飲埋添啦， 係咯，飲埋添啦，我可以飲埋添啦。即係你可以飲埋啫，我想時間近少少啊嘛。咁你可以衝定啦。但如果譬如我去同啲朋友玩，或者可能我去酒吧 one stand 搏下有冇啦嚇。即係長毛文好中意話去酒吧 one stand 啊嘛，我成日覺得唔得噶嘛而家，即係我哋啲年紀唔得啊。就戒唔到女噶嘛，咁但系譬如即系去玩都有機會戒到噶，咁系咪你兜口兜面啊，帶佢上酒店沖神山虎，水滾都要時間啦，系咪先？仲要吸收咧？ 你好樣衰咧，人哋問你咩嚟噶咁？ 咁啊，唔係助浴咖啡， 醫藥嚟噶 咁，咁系咪先？冇可能噶嘛，系咪先？咁我哋就可以 沖你一杯熱水， 嗯、 用個保温壺帶埋去，但係當然帶埋神山虎啦。咁、 嗯、 啊一餐冇，咦？有人行喎，咪倒咯，喺匿埋廁所倒咯。咁、 嗯、 啊咁啊飲即倒即飲啦。咁其實得嘅，因為我都試過一次嘅、嗯，但當然啦，最後嗰次我係滾水嚟，滾水翻去啦。咁啊，所以我可以同啲網友講啊。喂，有時買一個咁嘅熱水壺咧、 嗯， 即係保温壺咧，你唔好買咁大個嗰啲啊，嗰啲十八零毫升啊咁樣，其實有在數嘅。甚至如果你買一個200毫升嘅都 OK 嘅、 嗯， 因為咧而家咧有時可以環保啲啦，比較做一個環保諗啦。而家係可以講緊係唔用膠樽啊嘛，直接攞水啊嘛，即係譬如你屈臣氏。你3蚊就可以攞一支冇樽嘅屈臣氏，但係你一定要自己帶器皿㗎嘛，咁其實某程度呢，咁如果你咁樣我哋慳返個樽㗎喎，慳返幾蚊㗎喎可能。咁其實某程度我都可以試下㗎喎，咪先。 咁其實你如果帶得水樽出街，其實網上面有個 APP 話俾你聽，去邊度搵到啲免費水㗎。 哦。 即係有暖水又有，熱水又有，冰水又有。系啊，即系有个 A P P 你自己揾下啦。 但我哋 叫做 Water for Free 咁样。 O K， 咁我哋唔系香港啊嘛，深圳有冇？ 咁你讲环保啊嘛。 O K， 啱嘅，啱嘅，啱嘅。 即系咁，你如果带得樽出水，即系带得樽出街嘅，咁你都无谓俾钱人买啦。你直接去装个 A P P， 直接装。 因为我直头我直觉得系咁噶嘛。如果既然你买咗个樽，你会咯。即係我淨係為咗唱 K， 為咗屌閪先至買一個，好啦，戇鳩啫。咁其實唔係㗎嘛。 係， 咁你可以買另一個大啲嘅，咁、可能之後你喺香港都用得到囉。咁你唔係好貴嘅啫，你淘寶價買一個都係80蚊、90蚊嘅啫。咁我而家買緊嗰個都50蚊㗎嘛。 咁公司自己裏面都可以用㗎。 咁、份量就你喺幾多啦。咁如果譬如你真係淨係貨神山虎嘅，咁啊160毫升咯，咁如果譬如你要貨埋將來要斟水嘅，咁你咪買個大少少嘅200，咪買個300毫升嘅咯，咁呢啲就你自己話事啦，你自己諗啊。咁我希望即係有啲咁嘅方法，盡可攻退我手嘅，就介紹俾阿網友咁樣啊。咁當然又幫襯我買神山虎啦，係同埋打賞啦，兩集冇講啊，咁啊實冇噶啦，啊實冇要補打賞嚟噶。啊當然啦，講起打賞，多謝咗啲。生日啊嘛，咁啊就 梗 係 有紅包 啦，啊咁啊當然啦，小極1蚊又有，100蚊都有啦，咁啊亦都多謝阿南兄啦，咁啊送咗好似半扎避孕套喎，送咗只超薄滑啦，嗰只薄滑嘅而家嗰只而家新嗰只嘉尼英嗰只咧，之前嗰款，我覺得嗰個款係早用嘅，咁佢又送咗俾我啦，咁我又有排唔使，因為我啱啱我都用曬一袋啦，咁我又唔使買啦，咁又夠我用住個零一個月 啦， 起碼一個月啦。即係如果好似下咁玩法嘅，每次2Q嘅話，咁其實都夠成個月噶，都就好似呢次咁。咁當然啦，即係不勝酒力嘅話咧，就嗨啲嘅。咁每次我所謂嘅2Q，其實某程度可以只係能叫 Q 半啫。咁當然多嗰樣嘢啦。第一 Q 喺硬到入到出唔到啦。啊嚇，型喎呢個説話，硬到入到出唔到。咁壓咗好撚耐㗎啦。唔好講咩，講下個過程先。咁因為我個諗法，諗住解妖神嗰個諗法咧就冇咗啦。咁啲女就越睇越豬㗎啦。因為睇咗成差唔多成九，冇就睇到八點零鐘。咁我小龍女咧，佢經理小龍女， 你再堅持耐少少咧，去到10點0翻台，可能又得翻噶啦。 其實小龍女都咁樣同我講嘅，因為我話呢度咧唔係一定要6點鐘去嘅，你8點鐘就有一輪，其實好散嘅。 係咯，會有翻台噶嘛？有 唔係翻台添啊？其實唔係翻台啊。 哦，即係啲女都翻得晏。 係啊，佢有彈性上班時間嘅。 哦， 其實即係你唔好話但係你知道啦，好多女仔都係想早啲出嚟搵咗錢先， 進取啲 㗎嘛，咁進取啲嗰啲係搏命啲嘅，咁嗰啲女翻9點翻10點嗰啲真係冇咁搏命㗎，佢話冇嘅話， 咁可能靚啲先至會翻晏啲添嘅仲， 即係似住自己靚。 因為我都可能 驚閪冇人坐。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去珠海呢間場咧， 嗯， 我哋有一個朋友啦，我唔識嘅朋友介紹嘅，咁啊佢成九點先嚟，咁啊就阿小龍女就介紹咗一個女仔俾佢， 好得， 好得， 嗯， 佢我咁耐見到。除咗解妖神之外啦，即係解妖神都可能老少少嘅，嗰條女仲後生啲添。咁阿小龍女就話：呢個唔過夜㗎，因為佢聽朝仲要翻工。 嗯，哦， 話 part time girl 喎，即係諗起呢啲，喂，好撚正啊！你即係嗰啲究竟俾人知道，喂，呢個唔係真係成日出嚟撈嘅話咧，你係 傾向啲啊，我覺得。 你會傾向啲嘅。 嗯。 咁其實都係即係經過嗰次經驗咧，其實都係有嘅，即係可能連九點鐘。之後咧都係有嘅，但係點解我哋中意六點鐘玩咧？而家我反而而家中意咗珠海嗱，當然啦，啲女咧始終我都覺得，我都係講翻上次嗰句咯，都係殘殘地噶啦。啊，呢度都我都覺得殘嘅啦。當然咧，有啲網友揀嗰啲唔係殘啦，我又覺得阿大的個朋友嗰個揀個唔好殘啦。咁就算阿男揀，我覺得唔算好殘嘅。但係其他我硬係覺得睇過其他女都覺得殘殘地嘅，唔知點解可能呢個偏見啊。 咁我覺得你去得啲有家教嘅地方，啲女都成熟啲嘅，正嘅，照計精路嚟嘅。即係都熬咗幾年先至會。 係咁啊，係 聽教聽話啲㗎嘛。 呢個其中嘅諗法啦，但係都要睇過爹哋媽咪嘅。睇爹哋媽咪嘅，好似阿張強咁。啊，講下張強先。阿張強咧，而家已經移師咗去佛山。 係咯，哇，更加冇可能捧到佢場喎，大佬。 我其實基本上已經零打算，但係咁啱得咁巧，咁今年清明咧， 你就翻鄉下， 我就翻鄉下， 咁啊， 我就佛山嘅， 係拜山探下佢啦。 係啦，佢話俾祖先知啊嘛。咁當然我一條友就唔會去啦。咁我就睇下啲親戚朋友啊，兄弟姊妹啊，咁啊，使唔使一齊唱下 K？如果係嘅話，我咪揾阿張強咯，睇下試下佢啲場咯。嗱，我估計啊，因為我而家唔知去唔去咧。 嗯。 啊，拜山我去緊㗎啦，我唔知去咪張強度咯，我就冇問佢。但我估計佢間場唔平啊。佛山場唔貴，佛山場嘅唔會貴。 佛山中山都唔平喎，大佬，即係唔係特別平咯，起碼。 因為佢都仲有百五。你而家佢仲有百五蚊。企街嘅咁你只貴旗就行啦。 我仲有百五蚊企街。 佢話百五蚊企街㗎、哦。 哇咁真係應該唔貴喎。 因為我有啲網友佛山呀、啊、中山人嚟㗎嘛，我有呢咁平嘅呢咁平嘅。ok? 唔係但係企街咩質素先得講。五十路咁嘅死一定。 其實即係點講，我記得我有一次都幾好好多年前有一個講就講百二蚊點嘅。佢一條街喺佛山嘅一條街。咁全個街咧都係嗰啲屋嚟嘅，咁、屋裏邊咧就有啲菜倉咁啦，咁啲女就好懷參半咯，好懷參半咯，咁唔係冇好嘢噶， 即係好似以前向西嘅嗰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唔係冇好嘢噶， 咁樣啦， 咁有啲就 要尋寶啦， 係啦尋寶啦，咁樣揾到位，誒喂嗰度都一垃十幾廿間咋，都而家有冇我唔知啦，因為上個我都成兩年前先問過網友佢百五，呢個價錢係上兩年 咋， 咁而家加幾多兩嚿嘅，咁如果佢哋啲平民消費兩嚿嘅，咁佢中山佛山都有啲平場㗎、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張強嗰間新嗰間場係唔會平嘅，因為佢斜對面嗰間酒店咧，就已經係要成四百幾蚊萬。嗱、 哦， 你唔好以為四百幾蚊萬就好撚平，因為呢間我今日住呢間房都四百幾蚊萬。但你唔好以，你唔好諗住佛山啲酒店，佛山我住維也納嘅話，我二百蚊都唔使。佢四嚿水一間酒店係屌你金碧輝煌㗎啦，即係去到五，即係嗰間就死星㗎啦。喂，咁如果佢有一間咁嘅酒店，咁佢啲女應該唔會平啊。咁我當然唔知啦，我帶夠足夠子彈去啦嚇，即係預告，一唔係預告嚟啦，可能冇啦嚇，咁講下張強。如果即係譬如你有啲網友去開佛山嘅，咁你咪揾佢試下咯。因為我都想白下咧，阿張強點解唔做惠州嘅？我都想白下，應該好撚慘，好撚慘情啦。 競爭好大啊，應該。 唔係應該冇客下點去啊？嗰啲場。 咁啊係。 佢嗰啲真係唔撈飯餵貓都唔食啦，起碼佛山嗰啲我覺得可能喺市場新少少啦。叫佢咩國際乜乜嗰啲，我聽個名都 都唔講得嚇得咁啊，國際乜乜咁樣喎。咁OK啦。咁如果你有興趣，咪去咗佛山咪捧下場咯嚇。唔捧場都唔撚緊要，唔關我事啊。好啦，咁啊講翻我啦。咁啊，為事者咁啊，我都俾人説咗一輪嘅嗰晚。咁因為我話我唔睇女啦。阿小龍，你帶咩女俾我都要啦，我信你啦。因為小龍你話明，我知牛哥你中意啲高高瘦瘦噶嘛咁樣咯。哇！一講呢句我就 OK 啦，因為我覺得佢好舒服嘅。你阿小龍你大台，我話咧，阿小龍會點樣咧？睇完一轉，睇兩轉，睇三轉，小龍你都會咁講嘅，唔緊要嘅，仲有，唔緊要嘅，仲有，喂。你聽落幾舒服啊！ 呢樣嘢個心定一定 啊！你仲定一定要舒服啲。咁你諗下啦，其他媽咪我哋好識噶，阿張強咁叻啦，佢都會皺一皺眉頭，冇噶啦噃，冇噶啦噃，唔敢冇噶啦噃。林林啊近神啦，喂冇噶啦，真係冇曬女噶啦，咁即係咁樣講啊嘛。但係小龍女咧就會同你講，唔緊要噶，下一轉啦。有㗎咁樣。喂你即係你睇 佢真係有嘛大佬喂。 可能真係有啦。 咁就冇嘛屌。 可能真係有啦。咁但係你聽落去好舒服㗎嘛，即係你同我見嘅其他啲媽咪呀爹哋經理呢係完全嗰種做法呢，佢係令你好舒服㗎。咁而且小龍呢就嚟講，我記得你牛哥你鍾意高啲瘦啲㗎嘛，咁我有個姊妹call佢過嚟啦好唔好咁樣。咁都好啦，我覺得啦，咁我唔睇佢啦，我信你啦咁樣。咁大概嗰時候八點零九點啦，都成八點零九點啊。咁終於嚟啦，咁即係一如過往嘅，個女仔都高嘅，矮我少少一米七啊，即係足一米七就唔矮㗎啦，話聲咧。咁你話瘦嘅真係 問啲啦。 咁都相貌端好啦，但坦白講就唔夠，首先唔好講大的嗰個啦，大的嗰個唔係女嚟㗎嘛，係多人叫飯盒咋嘛。 大的個 friend 我都唔得。 係囉，都咁比下去，都比下去，骨瘦嶙峋都比下去。咁藍嗰件呢，咁佢阿藍嗰件就冇我而家呢一件呢咁高嘅。咁其實但係佢上頭呢，阿藍嗰件就好似好少少嘅。即係我嗰個意見呢點講呢，有啲成熟啲嘅 feel 啦，就唔係好靚妹啦。但係又唔算好老嘅。 即係啱啊！新加坡網友玩 啊，係啊，揾佢做例子啱曬。佢應該就好啱新加坡網友。OK， 但係講真啦，嗱，因為佢個胸唔大嘅，胸唔大嘅，咁啊，不過新加坡網友都好似 唔介意， 都唔介意啊。佢最高大啲啊，咁其實啱啊。 即係拖出嚟大大方方嘅。 大大方方嘅。係啦，呢條女。啊，個優點係咩呢？大大方方嘅，絲絲正正行出嚟。OK， 咁就 OK 喎。 咪即係好似舒淇嗰啲咁樣喎。 舒淇有一種妖艷啊。係咪先？ 唔同。 唔好得同舒淇比，舒淇有一種，你眼係覺得佢一定比龍武利大嗰隻嚟嘅。係咪呀？ 咁慘。 喂你算老雙好，你唔覺得舒淇係一種比龍武利大人嚟嘅咩？ 未至於認識到呢個程度去俾呢個評語囉。 我覺得佢會咁樣睇樣子啊，佢真係好淫賊㗎嘛個樣子。係咪先，即係咁，但係我呢個女仔就真係一睇佢即係而家將來就真係言妻良母型啦。 OK， 咁而且嘢都唔走嘅。咁大量方法又高高大大咁樣。咁照舊照舊玩啦，猜色中啦，好撚識做。即係呢，我好鍾意有一樣嘢嘅，就玩玩望住佢呢，面對眼望眼嘅時候呢，好鍾意嘅，我睇下佢咩反應嘅，佢會錫你一啖。咁我跟住其實我博你會做呢樣嘢嘅，其實好多女都會嘅，咁因為我扮雲㗎嘛，你知你我最叻㗎啦，因為佢會笑㗎嘛，即係你知我出嚟玩呢係想氹嗰個女就開心先，都幾慘開張鴨咁樣我哋有時。因為我知道只要你開心， 咁我就有運行。 我就有運行嘛。即係我成日應該話要玩鱷魚，坦白講啊，我哋識中唔得咩，乜嘢玩得。但鱷魚真係吸引到啲女仔佢哋開心。佢一開心呢， 之後我哋攞啤牌出嚟咧。 嗯， 嗱，坦白講，嗱，我就唔可以提我哋牌，都可以講翻我哋玩嗰啲嘢。如果我哋第一時間攞啤牌出嚟射， 嗯， 99%個女都黑面啊。 嗯， 但玩咗鱷魚之後咧， 嗯， 跟住我攞副啤牌出嚟咧，啲女就會同你講。跟住玩咩啊？嗱，屌你老尾嚟要求噶，嚟要求你就屌你石你就买一支阿 Jo 啦。 嗯， 其实你即系咁耐，只有试过有两个女仔，即系我玩咁耐啊。 嗯， 系有两个女仔唔想玩石啤牌嘅啫。 系， 其实次次都玩嘅，啲女仔我都玩得好开心嘅。咁、嗯、当然啦，呢次冇得石啦。 嗯， 啊，因为有饭盒啊嘛。 系， 真系扎使啲嘅，但我又唔会介意你咩嘅、就是，因为其实某程度都冇得玩啦。啊！大的個朋友九點鐘已經入目啦，已經入目冇辦法啦。 哦，咁唔係㗎。如果玩啤牌，佢話唔 即刻彈你啊！屌，係啊，即係彈你。跟住其實我想玩嘅，但係即係氣氛都夠嘅， 嗯， 氣氛都夠嘅。但係唯一一個最唔好嘅咧，就係、是、我咯。 嗯， 我太遲先有女啊。 嗯， 咁我其實我又孤孤零零。 嗯， 曾經有一段時間， 冧啊！ 曾經有一段時間。啊！太的又嗰件女又嚟咗，仲靚啲喎，仆你個街，喺度咿咿我我，不受倫敦又喺度，即係醉嗰陣啦，又俾阿大的個朋友上摩牙臭，任你擺布啊！屌啲黐撚線，我都唔知佢做乜撚嘢。咁阿男就同嗰條女就絲絲細語，我屌你老尾啊！真係隻影形單啊！咁我點做咧？埋玩個啲同啲姐傾偈囉。 嗯。 哇幾同我喎。阿娜阿大的個 friend, 即係個肥仔扮醉嘅。咁咪可以抽水囉。 嗯。 啊好多客人扮醉㗎。嗯。但係一陣間我都扮醉抽你水㗎咁樣。 嗯。 跟住佢個女仔講普通話㗎，我全程講普通話㗎。聽唔聽明我唔知呀。啊你唔會嘅。啲狐狸老母唔會。就唔反抗喎。 喂、 okay。笑一笑喎。但係後來失敗。 嗯。 冇抄牌， 哦， 我應該問啊，睇下可唔可以問翻啲龍女攞翻個微信先， 嗯， 因為我已經醒㗎啦，除咗俾300蚊 DJ， 我即刻醒多嚿水俾佢㗎啦， 嗯， 我唔知醒一嚿仲醒兩嚿啊，因為啲錢咧，我其實，哎呀，好似做倒水咁派，好似派錢咁派，我唔好記得啦， 嗯， 咁總之 應該用紅包嘛，咁咪實抄到牌， 係啊，應該攞微信俾紅包。但係係好多好多問題嘅，因為我又收咗啲 cash， 嗯， 又有啲微信，咁我就留返啲錢，微信走數， 嗯， 咁所以 cash 我就好多時間俾 cash， 俾 cash 啦，咁俾開 cash， 咁仲冇抄過 DJ 個咩囉，如果全部都啲錢都係喺晒個微信，或者喺晒銀行呢，我全部俾電子錢包咧，咁我就抄到啦。 嗯、 最衰就係太散啦！我、嗯、有千幾蚊 cash， 又有幾千蚊喺銀行，即係電子錢包，咁我咪亂曬大龍咯。咁、 嗯、 最後有啲咪埋單啊！哎呀，我都唔記得邊啲俾現金，邊啲俾咩啦？總之。我仲記得我派錢嗰時候全部俾現金啊！ 嗯， 哇！真係屌你未試過咁樣好，佢算唔好咁啊你咁跟住咁嗰條女啊， 嗯， 咁啊好識做啊，咁啊落落大方啊，咁啊翹手啊，摸大髀啊，呢啲真係唔使講佢都做啊！ 哇，掂喎！ 即係所以你一講埋新加坡佬，我好中意咧，一定係好中意 嗯， 即係好啦，好 service。我依家喺度諗，哇！今晚咪屌你老母飽啊！咁我依家諗啊。即係好似神獸咁嘅 service 啦，應該玩拖鞋㗎啦，但係唔好意思， 冇。 咁 service 有嗱咁啊，我咁講埋啦，咁都係有射下嘴仔啦，喺、 嗯、 K 場裏 K 房裏面射下嘴仔啦。咁、 嗯、 我掂下波仔啦，唔好已經唔理嘅 DJ 啦，嗰條女嚟咗之後，咁、 嗯、 有差息鐘啦，咁啊傾下偈啦，咁當然又係啦，普通話唔得㗎嘛，咪開個微信咯。因為其實間場呢個好處呢就是收手機 嘅。嗯。 唔得收咗手機我點同我條女傾偈咁而家冇辦法啦。 冇得抄牌。 冇得抄牌咁我叫佢俾返手機俾我條女跟住我就唔係微信同佢傾偈囉。因為咁樣表白啲㗎嘛。咁、 嗯、 啊傾傾下咁都幾開心嘅咁啊 飲酒啦，咁其他搞到冇嘢啦，咪食宵夜啦，食完宵夜咁啊，梗係上房啦。咁我話一齊沖涼， 嗯， 唔制， OK， 咁其實咁你又唔係要求咁高嘅，咁好多女於都唔制嘅，唔中意一齊沖涼嘅，咁我呢我又唔會太問題， 嗯。 咁我諗啊，冇啲 service 點擠下牙膏咧？嚟啲神手有噶嘛， 嗯， 嚇、啊，咁啊會唔會話幫我攞下拖鞋咧？ 都冇， 兩樣都冇， 嗯， 沖涼我就真係自己沖， 嗯。 咁跟住咁沖完涼咁啊，佢因為佢沖涼先啊嘛， 嗯， 咁跟住到我啦，咁就好快啦，跟住咪我咁啊，佢揸下我個乳頭，我咪摸下個乳頭啦，即係呢啲咩咁啊，咁啊捋下我條嘢啦，其實已經硬嘅啦就， 嗯， 神山虎已經 call on call 咗好耐，等 waiting 好撚窒耐噶啦， 嗯， 咁啊我就問佢一個做啊，擔唔擔？ 嗯， 又唔擔， 好 嗱，其實嗱啱啊講啦，成晚好好玩嘅， 嗯， 但係喺房裏邊咧。就我想有嘅嘢， 嗯， 即係我覺得佢會有俾我嘅嘢，佢就冇啦。咁、 嗯、 其實當然啦，你話佢幫你帶袋啊，咁、嗯、啊讚你條嘢長啊， 嗯、 聽到未啊？ 嗯， 好長哦、啊，呢條嘢聽到未啊？ 嗯， 唉、哎，咩阿舒淇啊，屌你咁短，你老味短，啊好長啊，又硬、啊。 唔好話你短啊！ 屌你老母，短啊！真係阿舒淇話，屌你咁，你乜咁唔夠記得啊？短。 唔係話你短，佢話我長啲。 系、哎、你长啲啫，系差唔多啦，估嚟咯。诶，冇冇冇，自己赚钱。 你自己撩出嚟讲系唔关我事啊，屌！你自己撩出嚟讲。 哇！一讲呢句说话，屌你咩英雄感啊！屌你咯，咩直头撩你两位神勇对神，咩复仇者联盟咁啊，全部英雄咁啊！咁屌你咁啊，即系担唔担啊？唔担，担输啦！屌你两位，跟住。即係跟住我叫佢坐上嚟囉， 嗯， 因為第一次即係我完咗出唔到嘢㗎啦， 嗯， 咁佢坐上嚟噏完之後推佢落去咪到我噏囉，咁噏到天荒地老啦、嗯、你最撲街實有乜神山虎你唔出你就係喺度硬㗎嘛、 嗯、 你唔會做走遠㗎嘛、 嗯、 你係入又硬我出唔到嘢 攰死自己啦結果 係啦咁就係算投降，哇！瞓醒明天， 嗯， 先再搞 ，OK？ 咁咪瞓到，跟住企得垮啦啦咁樣就可能，啊仲衰啊， 嗯， 發酒瘋我琴日， 點解？ 發酒寒啊！ 哦，發酒寒， 發酒寒咪發酒瘋，發酒寒，成晚都唔覺好撚窒凍，即係點解咧？嗱，未試過啊 ，K 房凍撚撲街， 嗯， 喂，我哋之前去啲 K 房，焗撚到撲街，教大啲冷氣都冇揾用噶嘛，唔係啊。嗰個地方係凍添嘅，就係凍嘅。我哋叫個 DJ 將個扇葉移喺上面彈翻落嚟咧，都凍啊。 嗯， 咁可能佢喺度撳咗少少。咁跟住又喺酒店又撳咗少少。 嗯， 咁啊成晚都發酒風，加住啲酒，發酒寒。 嗯， 咁啊一定要攬住啦。 嗯， 咁啊又 OK， 成晚攬住。 咁、哦、都 咁、OK、都攬到。都唔係成晚，唔係佢成晚嘅攬到唔知某一段時間，我喺廁所翻嚟，佢、 嗯、 就已經揾個背脊對住我啦。咁、 嗯、 啊，咁啊唔緊要啦。咁啊，大概瞓到唔知幾點，六點零七點啦，咁就七點啊嘛，七點零八點啊。其實我再重申啦，我其實我時間我唔係好清楚嘅。咁啊係因為係大概係嗰個時間啦。跟住我咪搭佢膊頭咯，因為佢已經瞓，佢已經唔係對住我啦，我咪移咗過嚟搭佢膊頭。攬住佢瞓啦，跟住佢已經好醒目啦，就又係佢第一招啫嘛，玩住頭，咁、 嗯、 我就玩住頭啦，即係你點對我點我點對你噶嘛，咁、 嗯、 我咁搞，跟住話佢廁所去個廁所先，咁、 嗯、 咪知啦，佢明噶啦，佢係刷牙先啦，攞下口先啦，咁、 嗯、 跟住佢去廁所翻嚟，咁又係玩住頭咯，佢、 嗯、 想玩住頭咯，咁啊跟住又攞問有冇台啦，咁俾埋最後嗰個袋佢。唔係最後嘅，因為我隻牌子最後嘅啫。咁咪佢又幫我帶咁樣。咁呢次就唔使佢騎上嚟啦，因為唔同㗎嘛。 嗯，你走醒啦。 醒曬嘅人，醒撚曬。 嗯， 即係我感覺啲精係已經想出㗎啦。我已經想出㗎，你未屌想出。咁我咪啦。咁咪一個咁嘅一個咁清醒嘅狀態，加上而家新嗰隻咧避孕套咧，嗰隻杜蕾斯 Air 咧， 嗯， 即係加藤英嗰隻咧。好多油啊！呢只唔知佢，喂，我唔系咪次批次唔同咧？有上次用咗冇油喎，呢、 嗯、 次要用咗好撚多油喎。系、哎、我唔識分啊，咁啊咁照佢擦擦擦擦， 當然啦，有神山虎嘅效力都可以維持到六七點嘅，但係佢好撚快喎。 嗯， 因為呢個袋嘅油多，亦都可能嗰條女水多啦、啊嗯。我唔知啦。咁好撚爽喎、 啊， 快都爽喎、啊。咁、嗯、發現哎一出咗，我心諗咁撚快嘅、啊。佢好彩，佢冇笑你， 嗯、 啊佢爭得你長就唔會屌柒你快噶啦咁樣。我成日啊舒服曬咁樣，咁咪跟住我又同佢講話，你可以走噶啦、 嗯， 啊你中意咪走咯咁樣，因為佢沖涼啦嘛，沖完翻嚟出嚟，我就話你可以走噶。咁、嗯、錢咧其實已經俾咗啦，我係喺吊完第一 Q 之後，我就話我驚手機冇電啦，嗱咁啊我俾一次你先啦，咁咪俾二三倍咯，咁啊。又係銀 cash 啦，銀 cash 俾一百咯，咁咪當小費咁啊，跟住咪呢次咁行程咯，咁、 嗯、 總括嚟講OK 嘅，滿意嘅，最開心嘅就係、是有飯盒，即係有排炒啦，啊，即係有目標啊嘛，次，咁第二嘅就係阿南冇債型啦，好撚擔心啊，如果呢一次做唔掂嘅話， 以後都唔 佢，我好玩一個以後都唔會跟你玩。佢會出嚟同佢食飯啦，可能乜嘢都好，佢唔會再出嚟同佢玩嘅。我係咁樣，呢次安樂好多嘅。咁當然啦，我就係認為，始終都認為珠海嘅女就比較殘啲嘅。 嗯， 包括我呢次攞呢件，但呢件咧都唔會話沙地拆蘿，唔會話沙地拆蘿蔔嘅。咁都，但係都唔會好緊咯。咁我係睇緊鬆緊嚟。認為佢殘唔殘啫嘛，咁啊，我都兩我都仲係覺得殘嘅，咁、 嗯、 啊，但係其他啲女嗰啲真係後生啲噶，咁啊，我嗰個算年紀大少少噶啦，因為大方得睇啊嘛，咪年紀大少少咯，咁佢哋啲女就應該後生啲嘅，咁應該就冇咁殘嘅， 23、24嗰啲， 係咯，咁啊，我諗噶啦，應該會可能兩個月去一次啦，兩個月一次啦。咁啊，環江又係兩個月一次啦。咁、啊，平時啊約下小豬啦、啊。我約咗小豬㗎啦， 又約咗啦。 啊，我話喺0.00喎，整多次0.00先啦。 OK， 我又約咗兩個月約一次小豬，兩個月約一次阿小影啊。因為小影而家搬咗去珠海做嘢。幾撚好？去珠海做嘢喎。唔知唔知係邊，唔知係橫琴定乜撚嘢咁，都係再做嘢。 到時變咗你大飯盒 咯。咁以後又方便啦。深圳有深圳飯盒。珠海有珠海飯盒。咁只要我熟曬咧，咁我就哎中意講珠澳大橋又得，屌你點樣搭輕鐵、高鐵，唔係搭地鐵又得。啊，咁啊，以後更加多選擇咯。當然啦，都係如果我去得珠海密嘅，咁啊梗係睇女啦，係咪先？咁啊 OK 啦。咁啊，照舊啦，講翻啲希望打賞下啦，係嘛？咁啊，三集咯噃，係嘛？咁啊，神山虎照買啦，係嘛？即係都佔我生活嘅一個比重幾大㗎，神山虎而家 ，OK？ 啊，當然啦，淨係靠神山虎死撚得啦，啊，我都有啲 freelance 嘅咁樣，但係都好需要啲網友啊支持下嘅。咁啊，你唔好當係，都唔好當係買神山虎，你當係買完之後你有 bonus。有錢可以贊助我做節目啊，咁都好啊，係咪先？啊咁啊，希望我有大力支持 ，OK？ 醒嗰啲都照舊醒啊，多謝啦，多謝曬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都應該係還光噶咯。 下個禮拜都 節目啊，節目就講還光啦。 出街就去完噶咯， 得啦。喂，好撚簡單嘅，同你還光咯，我同你兩個都去噶嘛。 咪咯， 係咯，咁啊實有噶啦。但可能啊，未必係，可能小豬先。 唔係，我諗住正日嗰日同你去一去都得嘅喎，啲 唔係今日太近啦，今日十六號喎，今日17號，星期三，冇啦，都要投投先啦。喂，呢鑊唔平啊，二三女，500蚊酒店， 因為咁我同咧 白嚿水，白嚿水呢個。有錢，即係我唔係話平咗啊！我都要蝕嘅呢次，我八九幾啊，我俾咁食飯又成嚿水，宵夜又成嚿水，喂，坦白講呢次係使得幾大㗎？咁即係休養生息先啦， 好啦， 係咪先咁樣得嘅？我知實你請㗎，咁但係唔係下下要你請？你睇下我，你都睇我啫。 計啊，你睇我只計嘅大佬，係咪先？好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係。